小时候听过的很多好听的歌，其实都没有去留意到底是谁演唱的。好听是唯一让人对一首好歌好不好的评判标准。这首《好好爱我》归根溯源，其实还是一首日本流行歌曲。当然，那个年代的很多歌曲都是翻唱。感谢你在今天继续的光临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音乐的本质是用来聆听和感受的，可惜现在的歌坛，或许人早已经忘记了音乐的初衷。 像海市蜃楼。

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。从美丽到 Sunny 和 Ivory， 却始终没有你的名字。 悄悄地蒙上我的眼睛，让我猜猜你是谁。从 Mary 到 Sunny 和 Ivory， 总是呼喊你的名字。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，让你猜猜我是谁。 Bye. 可以说大部分的歌手唱歌就像是一阵阵的细雨，那么歌坛的这位前辈林子祥，他的歌声就像是响彻天空的惊雷。巅峰时期的林子祥，哪怕是翻唱国外的摇滚乐队的作品，也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气质。敢爱敢做这样的歌也总是给人带来爆发的力量。我年少时喜欢过的一位歌手也有过这种爆发力，这就是高明骏，透过你的双眼。感谢你的光临，明天见。 透过你的双眼，我感到你的心在变。透过你的双眼，你我之间已越来越遥远。爱，我曾经期待永远不再分开，转眼之间这一切已不存在。只要在你身边，总想做得如你所愿。有你的每一天，总在痛苦和快乐的边缘。爱是那么不容易，爱也需要时间。在你身边，总想做得如你所愿。有你的每一天，总在痛苦和快乐的边缘。爱是那么不容易，爱也需要时间。双眼，我心在哪儿爱你？爱你并不那么容易。透过你的双眼，美丽的谎言，透过你的双眼，一切都在变。透过你的双眼，我心在哪儿？并不那么容易，透过你的双眼，美丽的谎言，透过你的双眼，一切就在改变。透过你的双眼，我期待当眼爱你， 想和你再去追追风，虽然已是不同时空，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。